用，说让他们学点实用的哈。所以有些孩子也是去旷课，去做一些可能跟社会比较接轨的事情。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两天北大清华为招生也展开了掐尖之争啊。有一位招生的老师他就说这几年呢，清华的经管还有北大光华招了很多或者内向或者腼腆或者根本不知道金融为何物的高分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经济管理实在是太火了，这些高分生呢在外力的作用之下就放弃了原本喜欢但是呢却显得不那么实用也不那么有前途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从这一点我们也能看到社会上的一种浮躁之气也流向了高校。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有一些学生我不去上学了，我找人替我去上课吧，我去做一点其他我更喜欢的事情。所以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两位对我们今天的话题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其实说这个问题最核心的是一个诚信教育的问题。实际上翘课不翘课，及格不及格，这些东西你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但是这个教育过程当中教会孩子诚实的对待自己。 看似无用的课也许在你的人生的未来反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珍惜大学的每一节课，不管他讲的好不好。 好，今天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参与节目的讨论，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94年一挥间，几度沧海又桑田，莫道人生太苦短，心底无私天地宽。身为中共一党员，党的教导记心间，为官做事要清廉，群众满意这才算完。赶上党的生日，献上打油诗一首，写的不好表表心意。那么这里头呢引用了一句当年陶铸同志的诗，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表达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在建党94周年来临之际与党员朋友们共勉。为什么要单说这句呢？说实话啊，如今当下对于党员干部们来说，任务重啊，要求高啊，压力大哟，希望党员同志们少点牢骚多点干劲儿。谁要是觉着老这么想天下人都亏欠于他，那咱得问问他是不是亏欠了天下人。像人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学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身正不怕影子斜，何惧他人论断肠呢？怕只怕某些人不仅是影子斜吧，身子也斜，心都是斜的，那就麻烦了。话说啊，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纪念日，怎么纪念一下呢？是吧？说说郭有明吧。谁？贪官？好吗？那位说这不合适啊，党的生日怎么说这个？必须的呀，再论呢，是吗？你看我没瞎说呀，是吗？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吗？湖北省原副省长郭有明受贿案一审结束了，法庭之上公堂之上，哎呦，这位郭有明数度是哽咽落泪，说不下去了，认罪悔罪呀，承认曾经利用职务的便利为多家企业和个人提供帮助，通过他的媳妇儿子弟弟一大家子人收受企业富的人财物，折合人民币是2380多万元。为什么单说这个事情呢？皆因为这不说了吗，头几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进行集体学习，以此来纪念党的94岁生日，这不再论的吗？我说错了吗？共产党员越是这日子口，越是警钟长鸣，越要重温毛主席7届二中全会讲话，越要保持清醒头脑啊，越得戒骄戒躁，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党和人民对国家是俯首甘为。说错了吗？这话是不是啊？广清同志，哪位？ 你被人蒙上了一双眼，自己人不认自己人，你当队长惯得你昏沉沉，他们是虚情假意将你哄，你却与他们当知心，你要想一想。 不光是广清啊，那儿还一海根呢，哪位？ 水料到伤痕犹在，你的思想念思想念反正啊，你只顾得抬头下望，却不知暗礁能和你团结起集体的 所以说呀，身为共产党员，这个脑子里头清正廉洁这根弦儿时刻都不能放松啊，是吧？否则那僵尸肉谁管去？你看看《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僵尸肉嘛，就是打这个国外什么地方啊，进了那个这肉啊有问题儿，让咱们海关给查了，跑这一查呀，哎呀，说这肉啊有年头了啊，成文物了都快。多数是国外陈年的战略物资储备，是吧？他为什么倒腾这东西呢？他成本低呀，每年每吨加在一块就17块钱。进来之后干嘛去啊？二三线城市小餐馆就拿这个做菜做饭，他也不是直接炒了就端上桌子，那臭的受不了。经过卤汁、煎炸之类的，反正让你吃了以后你感觉上没什么问题，感觉没问题，那受得了吗？是啊，这都是给瑞恩吃的。哪位？哪位的哥？二战时候的吗？二战时候，这是说这些肉啊都是二战时候美国的战略物资储备肉，那可不给大兵瑞恩他们吃的吗？那是哪年的事了？你看早了。那位问说这个京戏里头有吗？有有有，真事真有啊，是吗？你看看， 盘记啊，那位说那不是毒酒吗？他一个意思啊，是不是啊？都是吃的喝的东西啊，他有毛病啊。您以为这僵尸肉那比毒酒能差哪儿去啊？正是，打击犯罪别分神，抓差办案那是本分，车速高达190，焉能断定他为狂奔？什么事儿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华商报的报道。这事情头两天咱们念叨过，南京肇事宝马车那事儿您还记得吧？风驰电掣，闪电似的，路口瞬间就把一马自达给撞散了，当场就死俩人吗？说是事情发生之后呢，大伙就问这车速得到多少啊，有人说都到200了，后来说当地有关部门这个回应公众的时候说了，哎呀没事，这个不是他这个不叫狂奔，那叫什么呢？现在说了，宝马车这肇事这车辆时速高达每小时195.2公里，这都动车的速度了。说按他这动能算，相当于啊加了一块，知道那个原苏联俄罗斯那步兵的那个制式步枪知道吧，AK-47 了不得，那叫世界名枪啊，这车的动能加的一块相当于1478把AK-47同时开枪发射，当当当当当当，我的个天哪，1400多把啊，得合一个多团了，我是。所以说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新京报的一个这个质疑吗？说这车速都快到动车那份上了，他还不算狂奔呢。这话怎么说呢？嗨，就当地呀，有关部门一开始啊，就说哎，这个事儿哈，出了之后呢，我们得调查呀，是吧？说是有的说法啊，这还是对的。说这个事情车速还得要进一步的检测才能出结论。这事情刚发生的时候，警方说的，这是对的。但是紧跟着来了一句，一路上他这个车速感觉确实比身边车辆快一些啊，但是没有出现狂奔的现象。不是你这个感觉，你这主观的因素啊，怎么能靠主观的因素来判定呢？在那之后还说了啊，我跟你们说，这个肇事这司机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嗨，说到这个事情就不得不给警察叔叔们提个意见了。不怕您又敏感，心里又不宣愤不痛快，是吧？又上微博上吐槽去啊，是吧？怎么说呢，一上来事情没弄清楚呢，先说肇事车辆不算狂奔，然后又说肇事司机不是官二代富二代，问这话了吗？这关咱们大伙的事情吗？是什么不是什么，办案子抓差办案，事情查清楚了不是自然明了了吗？一上来说这么些干嘛呢？这话有用吗？怎么叫公开透明？怎么叫诚恳面对群众呼声呢？是不是你别跟那杨波似的呀，罔顾左右而言他，让他那为国办点事儿出点力，呵，净说些没用的，是吗？ 天子爷临安宫学生不 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如烟往事，居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版，我是李信，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是 RBC 话的话外李信，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说的都是习近平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时候，要求广大县委书记 有四点要求，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外加班子的带头人。个人以为其中最重要的政治的明白人，这个太重要了。不仅对县委书记而言，要我来说，对所有党员干部那都是最重要的，都是必须做到的。实事求是的说，我们现在有些个党员干部政治上并不是明白人，他那个言行说明他对党的宗旨、党的历史、党的使命外加党的纪律茫然无知，是吧？我这就不举例子了，有兴趣的朋友上中纪委网站上瞅瞅去吧，那儿有的是啊，是不是啊？啊，那个话说出来，政治上不明白，那配做一名共产党员吗？说这些人这路人都极少数那不假，但是极少数咱也不能等闲视之啊，我们的党他容不得这样的极少数，这样的极少数存在一天，我们党的党风建设就不能停止，是吧？那个工作上不作为的，哼，生活上乱作为的，带着高档手表事故现场嬉皮笑脸的，那政治上他明白吗？其他的新闻看点，新浪说了啊，29个省份收费公路去年仅4个省份没亏损啊，都亏了啊，哈哈，全国查证这走私僵尸肉加起来您猜多少？42万吨，有的是二战物资，不说了吗？给那瑞恩大兵吃的。人民日报社长人家说了，咱们国家对外传播有时候会出现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这个尴尬的现象，要我来说需要反思。特别是我们这搞新闻宣传这部门，和我们传统的宣传手法套路，包括那固定的思维方式，是不是有关系呢？腾讯说是中国标准的动车组正式下线，时速350公里，北方农村进行那个彩礼调查，收彩礼，这都是过去的事儿，现在也有啊。起价10万元，男方要条件差，对不起，您得加价。呵，今日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的是，习近平同志强调，县委书记要做明白人、开路人。说这个大红门您知道吧？昨呼啦超着把火，一库房着了，派出了56部消防车扑救了。北京晨报说是社保基金结余是5.24万亿，哟，这得管好了，那必须的。交通部说了，全国的收费公路增加到了16.26万公里。京华时报说咱北京长安街以北有希望新建火车站，好，好，太好了，嘿，好事啊，沪指上演大逆转，直奔4300点。这是昨儿的事儿啊，说清楚了啊，哈哈，新京报，哎呀，太惨了。说是昨天呢，印度尼西亚有一辆 C-130 军用运输机拉着他们的军人和家属，谁成想哐当掉下来了，坠毁在闹市，伤亡惨重。哎呦，航空安全人命关天哦。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那个咱们抓紧啊，给大伙儿念这个大报啊。今天的这个，这是人民日报啊一版上的评论文章，就说这个党的94周岁生日到来之际，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表彰会在京召开。为什么这么重视县委书记呢？哎，这里面有讲究。古人云，郡县治，天下安，是吧？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好干部越来越多，坏干部越来越少，乃至于没有，这咱们的事业才能够蒸蒸日上。道理很简单嘛，亏损上千亿，收费公路怎么回事，是吧？人民日报专门发文分析这个事情， 一分为二啊，咱也不能说啪板子就打在这个交通部门身上啊，怎么回事啊，弄这个事情争论是存在的，但是呢也要看到这些年咱们公路建设的发展，是吧，得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吗？但是地方政府也得明白这个道理，别老拿这公路当摇钱树，摇来摇去成大窟窿了，它还是亏呀，你看了没有？所以说呀，这个互换改革，新华美电讯说了，人家统计数字出来了，这些年啊，嘿，了不得，国人健康这数据，哎呀，体重比身高长得快呀，好啊，好什么呀？体重比身高长得快，哦，就是胖了是吗？啊，胖的多了，身高增长的不是那么明显，体重哗起来了，是吗？光明日报说这个事情，咱们国家啊，广大人民群众慢性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存在营养不良、营养过剩双重问题，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主要死因，钱有了，健康没了，在某些人而言，是吧，健康是双重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啊都没了，那不麻烦了吗？今日一句话就说啊，这京南这火说是这个木材厂着了是吗？啊，对，呵，这家伙看东边俩，哎呦，烟熏火燎的，本来天儿不错，你看看没有，这不是添堵吗？五个小时消防队给扑灭了，这个事情啊得引以为戒，是不是啊？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糟笑了。 啊，4038说这个，哎，赶上党的生日，这立新不来一嗓子？来嗓子，人点戏了啊，杨子荣唱的《智取威虎山》里面，杨子荣唱的哪段啊？共产党员，是这句是吧？啊，这句，嗯，是吧？哈哈，正是，爹妈生的父母养，千里迢迢上学堂，谁知大祸起萧墙，万里之外一命亡。怎么了这是？嗨，这今天呢，北京晨报其他的报纸啊转引的是新华社的这个报道，是这个中美警方联手办了这么一起案子。哎呀，案件的这个情况啊太惨了。中国有一位少姑娘，年方20，辽宁大连人，说是头几年呢到美国留学去了，在走之前培训班里头认识了一李小伙，比他大3岁，俩人好了，到美国之后各自上学，这谈着恋爱呢，但是这少姑娘的室友可是不太喜欢这李小伙，就觉得这孩子不懂事儿，经常干一些让人家没法接受的事情。那么再到后来，据说啊，这姓李的呀，这小子给这个少姑娘打电话，这姑娘当时啊摁错键了，实际上是免提，她不知道，电话搁边上跟她那室友就聊她这男朋友，聊了半了钟头，说的都是她男朋友的不是，让这姓李的听了去了，呵，这个恨得很，行啊，要不然你就在这儿吧，就这么着吧。俩人呢平时就经常一块出去住去，他们美国有很多那个小旅馆，俩人跟外头住了一宿，这个老板呢觉得很奇怪，平时呢俩人退房啊之前也来过，退房都是中午退啊，赶上凌晨大伙睡着着的，这姓李的这小子啪啪啪拍门，把老板给拽下来了，快快快退房退房。这老板奇怪，干嘛呀，这是怎么这么早啊？哎呀，对，我有事儿。退了房之后开着车走了，回过头来拿这姓少的这少姑娘的手机给她的室友发了一短信，就以少姑娘的口吻啊，我男朋友回家了，回中国了，我呢到外地啊，我玩两天回再说啊。后来警方调查发现，因为这个人失踪好几天了，一报警警方一找，在车里呢后备箱里头给弄死了， 在后备箱里面还发现了一个哑铃，把哑铃给锤死了是吗？不是， 现在是。